呀身上，呀呀呀身上。要说啊累的汗直淌，要把都累直摇晃，倒在这大路旁，大呀大路旁。哎呀，娘子咧嘴笑呀，嘴啊泄本香呀。 想要写